攻读《艾斯德尔传》第八章。薛西斯王当日就将犹太人的敌人哈曼的家业赐给了艾斯德尔王后。艾斯德尔同时也说明了摩尔德开与他自己的关系，摩尔德开就来觐见君王。君王于是取下由哈曼那里拿回来的纸席给了摩尔德开。艾斯德尔以后叫摩尔德开管理哈曼的家业。艾斯德尔又去向君王求情，匍匐在他足下，含泪哀求他取消阿加格人哈曼所加的祸害和他为害犹太人所设的阴谋。王向艾斯德尔伸出金杖，艾斯德尔就站起来，站在君王前说，如果大王喜欢，如果我得陛下宠幸，如果大王认为合理且喜爱我，就请写一道谕令，把大王为消灭全国各省的犹太人所颁下的文书，替阿加格人哈莫大达的儿子哈曼的阴谋废除。事实上，我怎能忍见我的民族遭受迫害？我怎能忍见我的亲属消灭？薛西斯王对艾斯德尔后和犹太人摩尔德开说，我已将哈曼的家业赐给了艾斯德尔，而他本人已被悬在刑架上，因为他竟要对犹太人下毒手。如今就照你们的意思，以君王的名义为保护犹太人写一道文书，盖上君王的御印，把你君王名义所写且盖有君王御印的文书绝不得废除。就在那时候，即在三月西方月23日，召集了众御史，要依照摩尔德开为保护犹太人提示的一切，用各省的文字、各民族的语言，也给犹太人以他们的文字语言写了一道文书，公告由印度至故事127省的犹太人、御史大臣、各省省长及首长。摩尔德开遂以薛西斯王的名义写了这道文书，盖上君王的御印，然后派遣御史骑着御寺里的骏马传递文书。文书上载着，君王恩准在各城市的犹太人有团结自卫的权利，也准许他们破坏、杀害、消灭那些侵害他们的各族和各省的军民，也可杀他们的妇孺，抢夺他们的财产，且应在12月阿达尔月13日那一天，在薛西斯帝国各省内开始生效。补录物：保护犹太人的谕文。谕文如下：薛西斯大王至侯由印度至物提约披亚127省省长，并忠于朕之官员，察有多人恩主欲加之高官厚禄，其人反而欲妄自尊大，不仅企图危害朕之所属为满族，进而图谋推倒其恩主，彼等不为将知恩报爱之意由人间抹杀，且更与无知之辈交襟自大，对常见临万物嫉恶如仇至公义之天主自以为可以逃避，彼等多居险要，屡受公卿友朋妄言之煽惑，而共谋请留无辜者之血，因而陷于不可挽救之祸呀。彼等利用乖戾欺诈之计谋，迷惑忠贞纯良之公卿，此处无需引证流传于我差之古迹，而被考察此类恶劣掌权者所作败德恶行即可知晓，是以为防患于未然，使帝国免于祸乱，人人得享安乐。朕不负妄听谗言，勿以正义裁判，处断成帝于朕之案件。 今哈莫大达之子马其顿人哈曼，实非波斯血统，本不堪朕之宽忍。然朕仍收为客卿，亲历朕对各族所有之优惠，竟被尊称为父，受万民敬礼，位居帝座之次。今高官厚禄而心犹不足，竟欲夺朕位，害朕命，更千方百计企图将朕之救命恩主摩尔德开，令朕之无辜后妃艾斯德尔与其全族上下予以消灭。如此欲趁朕之孤立搅波斯帝国与马其顿人，然据朕察知，此败类欲消灭之犹太人原非作恶歹徒，实乃奉公守法之民，实乃赐朕以朕祖国昌盛之至高至大永生天主之子民，是以耳背不以履行哈莫大达之子哈曼颁发之文书，因其撰者与全家已悬首于苏萨门前，主宰万物者天主立即使其得此报应，因此事项文告耳背应四处公布，准犹太人遵守其固有之法律，且应在择定迫害彼等之日，即阿达尔12月13日，协助彼等抵抗杀害彼等之人。盖主宰万物者天主已将此消灭选民之日化为喜乐之日，是以于耳背之庆节中也应隆重庆祝此纪念日，是现今与未来皆庆祝朕与亲善波斯者之胜利，但为图谋害朕之辈，乃灭亡之纪念日。凡不履行此命令之城市或区域，应毫不留情一律火焚诛灭，使之不但人迹不至，近鸟兽亦视为畏途，直达永远。这道文书应视为法律，公布在各省内，通告各民族一律遵守，好使犹太人准备在这一天可向自己的敌人复仇。亦使迫于军令，骑着御马火速出发。这谕文同时亦在苏萨进城公布。摩尔德开于是拜别君王出来，身穿紫白相间的浴袍，戴着大金冠，披着纯白和朱红色的氅衣。此时苏萨城欢欣雀跃，犹太人终于得到了光明、喜乐、幸福和荣耀。在各省各城中，凡是军令上谕所到之处，犹太人无不欢欣雀跃，休假宴饮。各地的义民有许多人因为害怕犹太人而加入了犹太籍。